有默契的目光。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热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太不给力了！我是刚问完热吗，我就跟着吸鼻涕。吹空调吹的，因为太热了，所以吹空调。 是吗？ 吹空调吹多了就。 反正今儿外边天儿特别热哈， 对， 但凡走一会儿就觉得这个头晕目眩啊，希望您多喝水，千万别中暑了。 哎，还说到中暑呢，这前两天我一小伙伴就真的是出现了中暑的症状 啊， 当时啊就觉得这个说，他说他全身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棉花糖人儿，还好啊，这个有过意识说夏天可能会出现这种症状， 嗯、 身边啊车里还真就有藿香正气水，再难喝也把它喝了吧，反正喝了之后养了两天，这才精神饱满的投入到工作之中。 是。这个如果实在不行，您还是及时的去拨打120啊，上医院进行一些救治。接下来我们来说点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哈，但是这头一条要跟您说的呢，它不在北京，不在北京，在美国。 啊， 谷歌公司你听说过吧？ 啊，听说过呀。 这个昨天人家改了一个特别复杂的名字。美国当地时间8月10号，科技巨头谷歌公司对其自身进行了重组，并且创建了一个叫字母表的新公司啊，人家那字母表是英文哈 ，Alphabet 啊，就直接用了这个名字，当了自己新公司的名字， 不叫谷歌了。 哎，就是反正现在原来的谷歌公司现在叫 Alphabet 啊，这个取代了原来的股票代码啊，反正总之。什么谷歌无人驾驶技术汽车业务，什么生物公司，都是这一公司的子公司 啊。 当然了，北京的网友一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觉得自己太有才了。 怎么了？ 能分析出很多美国人都分析不出来的问题。 哎呦，分析出什么来了？ 不少网友看到英文单词的第一反应是，你知道 Alphabet 怎么写吗？ 那肯定是 A 打头的呀。 啊，对呀、啊、，AL 打头的 啊。 然后人说，谷歌通过改名，终于超过苹果了。 啊、哦，这个意思，那个字母表上，对，那苹果也是 A 打头的，是吧？ 但是它后边是个 P 啊，这边是个 L 啊。目前按照股价来看，苹果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嗯、 啊，谷歌位列第二。那当然了，很多朋友都说，你看这样，这是超越苹果了吗？当然了，这个阿里云的官方微博在开心的评论说，谷歌改完名之后，虽然在字母排序上挤到了苹果的前边，但是还是在我们。阿里巴巴的后边吧， 这还有一看热闹的。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别看发生在国外，但是我觉得咱们北京网友的一些想法还挺有意思的。 是， 这种想法呢也让我们觉得，哎呦，名字起一个好名字是多么的重要。咱这样，咱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哈。首先来聊聊在北京啊，在北京您认为哪个名字起的特别的好？ 这个不分人，这也不分东西， 人名、地名。啊，什么什么大楼的名字、 啊， 包括一些建筑的名字， 商品这个食品好吃的， 对对对对，反正你看就是古色古香有韵味的名字，它都比较长久，是吧？ 啊、 百年老号的名字听着就是比那些快餐听着舒服。 那就投票吧，这个王哥跟李凯这俩名字哪个好听？用这俩名字组组成语，高奏凯歌不用念了啊。 今儿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您认为北京最有韵味的名字是什么哈、 啊？行，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平台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这上边说了一个好玩的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不好玩的。 怎么不好玩啊？ 这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不也说了吗？这市面上啊有一种图书啊特别火，这谁卖谁脱销，那叫什么秘密花园那个为代表的涂色书， 就是拿一支铅笔跟那不停的涂色， 拿几支颜色不同的铅笔跟那涂、 啊、然后手都磨破了，涂的还是那样的， 哎呦，眼睛都涂头晕眼花的。这些涂色书啊在各家书店都是摆在最醒目的位置， 嗯， 二批三批的补货啊，还有很多是除了秘密花园之外， 慢慢说， 什么叫二批三批的捕获？ 接二连三成批的捕获 啊, 啊, 啊, 啊！然后这个除了秘密花园之外，还有乱七八糟的什么什么秘密小花圃啊，什么什么偷偷的小花园，类似于这样的相关产品啊。 嗯， 不管是山寨的也好啊，还是说跟风之作也好，就是接二连三的上市。这个秘密花园上市之后啊，一直有一种说法，声称这种涂色书说具有涂色减压的功效。 对，你这个生活压力太大，工作压力太大，你涂点这个 啊， 压力一下都没了。 这甚至都好像成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了。可是涂了一个多月之后啊，越来越多的读者都觉得，我涂完之后我怎么没觉着减压呀，我怎么越涂压力越大呢？ 压力没了，快疯了。 人说你翻开那书之后啊，那密密麻麻那么多小格子啊， 嗯， 感觉这仔细思考怎么配色，我都操碎了我这颗心。还有人觉得啊，我越涂越无聊，对，还涂涂更健康，我怎么觉着我这涂好了是要去幼儿园参加绘画比赛呢？有一些专业人士啊，同样是不认可绘画涂色减压的说法。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这个某成长中心事业部的主任陈恒达他就认为啊，以秘密花园为代表的这一类涂色书啊，那个图案呢往往都是作者即兴创作的，但是对于涂色者的技术要求非常高，很多人呢因为没法体会到快乐成就感，所以呀、啊、反而可能会产生受挫感， 嗯， 这心理压力反而得不到舒缓，徒增压力。他呢也给了一个明确的态度，可以肯定的说啊，他并不适合所有人。中央美术学院绘本馆的负责人杨忠呢，对这一类的涂色书迅速走红呢，也比较担心啊。他说，也许大家伙觉着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变得很艺术，可是啊，那个色块都是别人画好的，铅笔啊也是伸手可得的，您呢只是在线框里重复涂色，这个说实话跟美术没一点关系 啊。 杨忠认为啊，涂色呢只是一个机械重复的过程、 嗯、 没有任何想象力跟创造力。 嗨， 人家尤其不赞成孩子跟大人一块儿涂，这种扼杀想象力的做法和艺术背道而驰。 嗯，反正就是一阵风啊，这件事儿这个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就没人再想起这茬来了。流行一阵之后呢，这种所谓的压力减压的这种做法可能也不太符合实际。 反正我身边也有朋友这转发网上的热门图片啊，说一开始啊前几页认认真真的涂啊，是细心考究这个笔法笔触啊，然后考究搭色，涂了几页之后就有一篇涂了一半，剩下就拿那个彩色铅笔就乱画，横七竖八，就像那个五六岁的小朋友在家里那个墙上画的那些东西一样，画完之后发到网上，配了图、配了文字，这才是我认为最减压的方式。 别人的这个秘密花园是这样的 啊， 我涂的是那样的， 我怎么开心怎么画。 就是别人涂的都像工笔啊，我做的像水墨。 那是抽象印象艺术，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反正有的时候别跟风啊，这个有的时候人家那么宣传，可能是为了卖书更方便，卖得更好。咱真的别弄的手指头磨破了，眼睛弄花了，脖子酸了，结果压没减下来，这出了一些毛病啊，这就算了。 不知道哈。 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认为北京最有韵味的名字是什么啊？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这个，我觉得最有韵味的名字是咱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嘎的一下就没了。 对，特别形象。嘎的一声就没了。 他说北兵马司 啊， 一直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那 您拆开， 嗯 啊，兵马司， 嗯， 您先知道是什么意思， 嗯， 北兵马司就能明白是什么意思。 你想想咱东边还有一个南新仓胡同 啊， 那搞不好是不是还有北新仓，反正都是对着的，有方位的是吧。 啊，这个反正是有的地方是对称的 啊， 有的就不见得都对称。 查查呗哈。 隐于市井说有一种蟑螂药 啊， 叫最后的晚餐，哎，挺有意思， 有韵味 是吧？你别说，就这类药，其实有的时候那名字还真的挺好玩的 啊， 有很多都是想的特别好， 是 啊，效果也还不错。 这您都知道？ 所以过去有些药听着起来确实有意思 啊， 待会儿再说到底是什么 啊。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认为北京最有韵味的名字是什么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说一个名称，相信您也明白到底是什么事儿，尤其是家里边有小孩，学区房。 哎，那太知道了， 低价的学区房。 那不太可能 啊， 不是说那学区房都已经有的贵的涨到十万块钱一平了吗？ 是是是。接下来咱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前门大街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了。每到八月份啊，从外地赶来这个旅游的人总到这儿来转转啊，尝几口老北京的小吃， 再在古树底下啊合个影，留个念， 坐坐那个叮叮车， 反正附近的胡同啊，估计要是不熟，外地人来旅游很少有人留意 啊。是 这佘家胡同呢，是一条非常安静的胡同。 嗯， 这胡同不宽啊，只有五米左右，西口呢和这个西河沿相连接，东口呢和延寿街北口相连。昨天傍晚六点多，除了胡同口端坐在阴凉地儿的这个老人之外，很少能看见年轻人 哦。 随意走进一处大杂院啊，从一扇微合的门看进去，双人床、老木桌、简易的衣柜， 嗯， 这感觉一下好像回到了上个世纪， 嗯， 很怀旧， 有韵味。 不过，在开着电动车的经纪人啊，房地产房屋中介的经纪人孙先生眼里，这里别看这样啊，这可是金窝。 哎呦，怎么个金窝法啊？ 因为这些平房紧挨着实验一小前门分校。啊，还可能直升北师大附小 啊， 这价值比四环一套华丽的商品房还大呢。 是吗？ 你看看，在微信朋友圈里边疯传的这个低价学区房呢，就是孙先生所代理的这个房源，涉及到奋斗小学、黄城根小学、红庙小学多个学校，其中可以上实验一小的平房是十几套房源当中最便宜的，也自然被列在了房源信息的首位。孙先生一听这话，乐呵呵的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是谁传到微信群里边的哈，可是这两天来打听的人确实不少。 啊， 你总价低，一套9.7平米的平房， 嗯，不到10平方米。 哎，9.7平米的平房已经在周一下午被人买走了，只剩下一个14.8平米的这个一套了。 啊， 这是在平房里边算大户型 啊，这就大户型了。 你知道多少钱吗？ 多少钱呢？ 160万。 哎呦，那这也每平10多万呢。 哎呀，每平10万0800啊，这已经是这一片最低的了。 嗯， 这胡同里边卖房子都不是对外嚷嚷的 啊，得敲木声的。 哎，从见面开始，孙先生就反复强调这句话。短短5分钟的实地看房当中，记者仅仅在门口向里边看了一眼，都没让进房间里边去。 嗯， 人家说了，这一片平房啊，总归是要拆迁的，很多人啊都已经不在胡同里边住了。您看您这14.8平方米这个。这房子啊，这房子它是公房， 公房 啊，公家的， 公家 已经全委托他来卖房了。 公家的房子能卖吗？ 啊，能，怎么不能卖啊？反正你要是想见房主，除了过户那天，一般你看不见。虽然房子小，住宿环境条件差，可是老公房的优势特别的明显，不限购， 嗯 啊，而且拥有实验一小前门分校的学区指标，无需缴纳任何税费。如果您要是运气好哈，您能赶上拆迁，还能得到一大笔拆迁款呢。 啊， 不瞒您说，现在全北京只有老宣武这片的老公房还可以自由过户。反正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这房产经纪人孙先生说的。 嗯， 说这套平房呢是归西城房管所租赁性质的老公房，房主呢并不拥有房屋的所有权， 嗯 啊，只是有这使用权。 嗯， 因此呢，记者所能买到的也仅仅是房屋的使用权，160万。这还说呢，160万是个使用权哈。 嗯， 那边的房屋中介还跟他说呢，你能买套西城的学区房，这种机会非常难得。 你能买西城学区房住两天？ 哎呀，关键是这160万买这个指标西城学区房到底靠不靠谱呢？ 啊， 某大型房屋中介的副总裁啊，胡景辉也是一位新闻人物了，人家直接给回了4个字。最好不买， 这态度很谨慎了。 哎，人家说了，从政策规定和市场交易规范上来说，仅具有使用权的公产平房，如果转让租赁权，需要得到原产权单位和房管所的同意。 嗯， 目前呢，通过正规途径是不允许在市场上公开买卖的啊，这就是所谓他是胡同里边卖房子都是不对外嚷嚷的 啊，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另一方面呢，各个学区啊，关于学区房的划片的政策每年都在变，这也加剧了一些不确定性。今天这条胡同行，明年可能就不灵了。 嗯， 所以您买这样的公房存在很大的政策风险。 而且说实话，再说这个低价公房， 啊， 它也不便宜，100多万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真是风险这么大哈，犯不上。 那是因为你还没孩子。等你结了婚有了小孩之后，你就觉得哎呀，为了我们家孩子花多少钱也得干。 我觉得还是因为我没钱， 啊， 不是因为我没孩子。 等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就觉得什么都能忍了。哎呀，当爹妈的真不容易啊。不过为了孩子把这些啊半辈子积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积蓄都搭进去，真能够有效果吗？这个值得商榷。 下周啊，中国传统节日七夕就要来了。 嗯， 最近受这个国际金价一路走低的影响，很多市民呢都在采购金饰品作为七夕礼物备着。 你看，买不了房子，买金子。都是有钱， 反正都买不到。记者最近就走访了京城很多家黄金卖场，发现上周啊铂金销售同比增长了15%以上。上午呢，记者也在菜百看到啊，卖场刚开门一个多小时，七夕产品专柜前呢，那已经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了。 嗯， 市民刘先生啊跟他女朋友正跟那儿挑戒指呢。刘先生就说啊，他和女朋友准备10月份结婚，但是啊这才8月份，打算趁七夕先把戒指先给买了。 嗯， 这不现在铂金价格挺低的吗，能挑个克数重的戒指让未来老婆也开开心哈。另一位顾客李先生呢，选择了3款黄金产品，一枚戒指、一条项链和一个手镯。 嗯， 这戒指跟项链是送给老婆的七夕礼物，手镯是给妈妈的。 还行，没娶了媳妇忘了娘是吧。 这市民王阿姨就跟记者说，哎呀、 啊、 这么多人就跟金子不要钱似的，我得赶紧选、别等我看好的款式到时候都没了。 干嘛这么着急啊。 这个王女士他们家闺女啊也打算在11结婚， 哎， 这次啊就是来买3金的。年轻人的眼光啊跟老人不一样，所以啊我得带着他一块儿一起来选。 嗯， 人家商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目前呢卖场还有针对七夕啊开展了这个丰富的促销活动，刺激了顾客的购买热情，说现在金价低，消费者入手金饰啊划算。 哎呀，这个扎堆买东西啊，金子它再便宜它也是金子。 对 对吧，他也不能卖个白菜价 是 啊。您抢完了之后您留神，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好几回了，股市有风险，这个叫什么外汇贵金属它也是有风险的。 你说当年那个打算抄底的那些那个大妈们哈，这不知道现在这怎么样了，这最近金价是这个走势和行情。 哎，还是那句老话 啊， 得大妈者得天下啊，不管是卖房还是卖金子，大妈手里边的这个货源啊，这个手里边的钱还是很充实的。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认为北京最有意思最有韵味的名字是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了，此时此刻您在干些什么啊，有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刚才看到了这个说北京男人发来的这个关于北京热嘛，他说我下午开车从河北霸州回北京 啊， 走106国道，没走高速啊，为了省银子。 嗯， 在霸州的时候这车里边显示车外温度35度， 嗯， 越靠北京温度越高啊，35、36、37、38， 哎呦，这都发烧了。 到了南四环一看39度啊， 哎呦， 哎呀，这天气还是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 那是得常备小药，多喝点水。 常备小药，反正总之哈，还提醒您注意这个，千万别热着，不行，要不然就找个阴凉的地方先歇会儿，听听我们节目。大树底下阴凉地方，打开话匣子，您听听大城小事，现在就感觉不一样。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我觉得这个安全啊，有的时候真得提醒大家。我这老生常谈，您可能都觉得，哎呦，您听着都絮叨了。 怎么啦？ 比如说系安全带 啊，那必须得系，不系扣分儿。 开车系安全带 啊，是。 坐车其实按规矩也得系安全带， 是 啊，包括你玩个过山车。你不系安全带你试试， 那就甩下来了。 但是飞机上也有安全带哈，起飞和降落的人大部分的时候人都系着。 嗯， 在飞行过程当中，要是有的时候就把这安全带，我可算松开会儿，嘿， 啊， 我把安全带摘了啊。 有些朋友是不太喜欢一直都系着安全带， 但是您要是赶上飞机颠簸，赶上气流的时候，有可能那飞机比过山车还狠呢。昨天晚上记者从海航公关负责处负责人那儿了解到，这个海航 HU7418 航班下降到4200米高度的时候就遇见了这个颠簸。当时呢有21名旅客 和七名机组人员在颠簸当中受伤了。这个航班是在昨天下午2:17，还不错，最终安全抵达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据当时在飞机上的乘客回忆说，大概离降落也就还差20分钟。哎呦，这飞机颠簸的很严重，好像广播里边乘务长刚通知遇到气流，让乘客们系好安全带，还没说两句呢，很多人还没来得及系，这座椅靠背还没调直，连那小桌板还没收回去呢，就感觉这颠簸来了。由于事发突然，很多空姐啊没准备好就受伤了。人家乘客说了，说不过空姐服务态度挺好啊，你真不容易，你看这空姐长得挺漂亮，脸上全是血，还过来安慰我呢。经历了这些事情呢，很多人都把照片发在了朋友圈微博里边。据说当时事发的时候，舱里边上下晃得特别厉害，有的乘客没系安全带，直接就被弹到天花板上了。 哎，是吗？ 把那天花板都砸烂了。 哎呦，那脑袋可怎么办呢？ 哎呀，还有一位说，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大叔就被弹上去受伤了，前面还有位乘客的胳膊骨折了，还有头部流血的。资深机长，有一位爱飞行俱乐部的董事长陈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飞机啊在飞行过程当中的颠簸呢，可能是发生在任何高度，造成颠簸的原因其实挺复杂，这在航空界都是非常难以防范的问题。这个气象雷达呀，它看不见，往往呢就始发突然，会给正在服务的机组人员还造成一些伤害。 是， 比如人家那儿正送水呢，你突然颠簸了，这一下多危险。出现严重的无预兆的颠簸的时候，飞机会在气流的干扰之下出现急速上升或者下降，这时候呢客舱还有可能失重，没系安全带的人或者是没有被固定的物体都会飞在空中，造成身体上的一些损伤甚至骨折。所以人家说了，说这个坐飞机的过程当中最好全程您系上安全带。 是，这个安全带啊，您觉得勒得慌，那能调节松紧的啊，您这不行咱往外松一松，这好歹是系着呢呀，对不对？反正我还是建议大家，虽然说没有强制要求全程系吧，但是咱还是能系就系，说不准是吧。 就是有些人他老觉得勒得慌，你看系统那样，我都把它松到头了，它怎么还那么勒得慌呢？ 所以这事又说到另一问题，你说这人有高矮胖瘦，那座位都长一样，不合适吧？ 那照你的意思呢？ 照我这意思，是不是这个也不能全指着这飞机能塞多少人塞多少人，那个座位就不能宽一点？有的时候为什么 很多能宽呢？前排第一排， 不是，就咱就坐后排，你就发现这个飞机上有些后排的座位还不盯那咱动车上后排的座位宽敞呢，是吧？不合适，不舒服。 这你要是当飞行公司老板，你亏钱。你一趟飞机能装100个人，你非得装50个人。 所以说呀，像我这种不一切向前看的人是当不了老板的。 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认为北京什么样的名字最有韵味？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清凉，投保满额就送春暖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五方桥到观音堂桥南向北方向是行驶缓慢。另外，东直门外大街东向南左转车多。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赵新店有事故，后车比较多。齐家园路口以东东向西方向呢也是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 事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认为最有韵味的名字是什么？ 嗯， 张辉爱说呢，说起名字啊，让我想起了做工资表的时候 啊。 看来您是一位专门给人开工简啊。说了有两个同事的名字，一个叫何大贵， 嗯， 啊，一个叫万大整。哎呀，特别是两位还都是女的，哎呦，惊着了。那个叫何大贵的，经常被某些人叫成何大壮。 这名字听起来确实挺阳刚的哈，不是特女性化。这北京男，这简直就是在考验我跟我师傅嘛。说夏敏尊老先生名字好吧，中间这敏字好多人不认识啊。 夏盖尊照着念呗，跟乞丐的盖字很像。 那可不行，还有通州那边有个地方叫什么什么县，哎呦，这节目中间的时候我赶紧查了一下字典。火线啊，好多人也不认识啊，这看着哪像火呀，这看着像锅呀，是吧？ 就是有些地名的名字确实，如果尤其是在外地您不熟，还真不敢多念，是吧？ 是。 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各种各样的名字，特别的有意思的名字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啊。 嗯， 还有很多人在听我们主持人的名字，说大帅这个名字听着多帅气， 嗯， 一定长得很帅吧。你犹豫什么？ 我没见过，我见过，好像我对不上，想想啊，我不评论，反正 这个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 大帅没听节目吧？ 他在井冈山呢吧？应该不在北京 啊。那没事，那没事， 说啊。 这个还有我们很多朋友也是对于刚才安全带的事儿发表了评价和评论，说张晓辉说啊，系安全带呀是一种责任，那不是怕不怕死的问题。为了您跟您的家人啊，这开车时候也好，坐飞机的时候也好，把安全带系上吧。这又见青天说了，刚才那个飞机颠簸的时候，人撞上了飞机顶盖，那都练铁头功了是吧？听着都疼。 嗯， 这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这一事儿啊，这不仅听着疼啊，心也疼。昨天呢，11点左右，朝阳区星火西路北站，一名少年啊，被一辆正在出站的408路公交车后轮碾压致死。 哎呦！ 昨天下午，记者赶到事发现场，在马路上最外侧车道啊，还是能看见大片的血迹。附近工地的一位工人说，男孩下车之后啊，直往站台上走，这女子啊就跟上去，两个人一直拉拉扯扯的，看起来像是在争吵。 哦。 本来呀，他们俩已经站到站台上了。谁知道啊，那男孩突然喊了两句，就又向着公交车的方向跑了两步，然后就被压着了。事发太快，也没看清楚到底是被车子卷进去的，还是他自己钻进去的。工人说，现场的满地都是男孩的血迹，站台那边上那女的当时就瘫倒了，周围人过去赶紧就帮着报了警。 嗯， 对此呢，北京公交集团说，事发时啊，408路公交车由南向北在朝阳区星火西路北站正常出站过程当中，从该车下车的母子两人因不明原因在站台上发生争执，男孩突然钻入408路公交车右后轮，当场死亡。目前呢，这个事件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真是悲剧啊，这个让我们听着特别的心疼。嗯，母子两个人，你想当场要看见这样的情景，心里边得有多疼。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难免有些小小的这个争吵，尤其是一家子人甭管什么样的关系啊， 嗯， 这个不能不顾自己的性命，是吧？ 是。 您有的时候我见过那些掉头就走、摔门就出去的那种，真是不管旁边到底有没有车、有没有人， 对， 就敢大大步的往前，雄赳赳、气昂昂的，就是这种往前走，真的是，您有的时候是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小心谨慎，不会轻易的不敢撞您，但是有的时候架不住太突然，是吧？反应不过来，这就太危险了。 你想吧，这样情节都能经常的被编入电影电视剧当中那些镜头里边， 嗯， 可见这个发生率真的是太高了，而且确实真的很危险。不可控之间啊，这个性命还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啊，情绪也好，怎么样也好，毕竟是身边亲近的人，有什么事儿啊，做决定，无论是这个咱出去赌气也好，还是说咱这事儿要掰着掰着也好，情绪过了之后，咱再心平气和的聊。在情绪上来的时候，您别冒冒失失的往前冲， 嗯， 哈。 跟生命相比，一切咱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儿是突发其来啊，突然之间来的，有些事儿呢是没人管，一直就在这儿。这两天市民高女士途经望京夏都家园路口的时候，不慎 被路边一根已经损坏的隔离桩划伤小腿了 啊！ 这要简单流点血呢，可能还好。这一下就上医院缝了六针， 哎呦，那很严重啊！ 是高女士跟记者说，说7月28号啊，她和同伴经过这个望京夏多家园路口拐角的时候，说我突然之间就觉得左腿一疼，低头一看，哎呦，直流血呀、啊！肉都翻出来了。 哎呀！ 事后呢，高女士发现自己划伤，就是划伤自己的是路边一根破损的隔离桩。她随手就赶紧打个车到附近医院就诊，在受伤的地方缝了六针，说那个隔离桩得赶紧换，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再划伤到其他人。昨天呢，记者也是来到了高女士所描述的这个事发路口哈、啊，这个地方呢有几个铁质的隔离桩。其中那根惹祸的隔离桩呢，其中上半部分已经找不着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只有2厘米高，露着口子的这个桩子旁边的这个边角啊，已经弯曲变形了。 这是不是一根断着的？ 哎，正好上边有尖儿，估计是。据附近居民回忆说，这隔离桩已经坏了一段时间了。那么记者呢，就把这个情况反馈到了朝阳交通支队雅安村大队。工作人员说呢，说我们会协调属地的街道办事处，随后呢，这个也是望京街道办事处呢，也是下属的交通警务工作、已经处理这方面的事情了，到现场进行了勘查，所以我觉得应该早动手哈，这个已经有这样的事儿了，就赶紧把这个隐患给他去除了。 是，这所以大家伙这个来来回回走的时候也瞅着点脚底下哈。虽然这事儿啊责任不在这名女士身上，但是确确实实身体是咱自己的，留心脚下哈。最近有市民反映，在海淀区啊温北路跟稻香湖路的交叉路口，经常能看见渣土车啊疯狂闯红灯的场景。昨天晚上记者实地探访，一个小时之内居然有23辆大货车闯红灯。不少大货车从温北路左拐进入稻香湖路的时候，如果呀要是碰上路口是红灯，那大货车司机啊大多数呢都会稍稍减速，左右观望一下啊，然后习以为常的闯红灯，拐向了稻香湖路。温北路由西往东行驶的车辆啊，遇到红灯的时候，只要是前面没有其他的车，往往啊都是毫不犹豫直接闯过。记者统计，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温北路跟稻香湖这交叉路口一共有23辆大货车闯红灯，有的车啊甚至连减速都不减，甚至是大油门加速通过。这些车辆的车尾啊大多数呢都被泥土遮挡，很难看清楚它的车号牌。市民杨先生说啊，晚上在这遛弯的时候啊，只要是过路口那都得小心翼翼的。他呢就住在路边的一个小区里，每天都要出来散步遛狗。对于这些大货车闯红灯的现象，他表示很担忧，希望能有人管一管，这实在是太疯狂了。曾经开过货车的王先生说啊，这个车上装载的渣土啊重量啊能达到10几吨，快速行驶的时候真说要是刹车啊那还真刹不住，如果要刹车的话也比较费油，而且 还费油。 哎，这是人家这个行家啊，人曾经的渣土车司机的说法，他说这个渣土车运货呀大多数呢都是按车算钱，这司机啊为了多赚点肯定是多想跑几趟啊，所以只要有机会就会闯红灯。 这个有机会就闯红灯，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说法？多拉快跑是吧，这个根本就不没有安全意识，一旦出事儿有可能就是家毁人亡。所以我觉得对于大货车那向来是重点监管对象了。 对， 也是希望这些大货车拉东西的时候，您为了您自己，为了您家人的生命安全和一辈子的幸福，您是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得慢。千万千万不能多装，超载之后还跑那么快，能有机会闯不能就闯，真是不把自己的生命开当回事儿，是吧？ 这也不能拿命换钱呢。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认为最有意思的、最有韵味的北京哪儿的名字特别的有感觉 啊，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是， 这个隐于市井说，过去有一老字号叫易照，听着就特别的有气派。 是 啊，这名儿好像我也听过，就是但是不记得了啊。这个名儿现在已经开始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边了。兴许在某个领域人家还熟哈，但是我真是确实没什么太大印象了。 易照是原来是卖什么的呢？